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3集。谁能想到小程就是程家太子爷？秦管家不得不多想了，这个小程是谁呢？又是哪个程？是他想的那个程吗？秦管家正说着，外面响起了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几个医生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男人，身材挺拔修长，清曲舒淡，没有穿白大褂，只穿着黑色的外套，松松地披着。他低头看着程卫平递给他的 CT 图，眉眼认真专注，步履有条不紊。病房内灯光柔和，纵使有些逆光也能认得出他那张十分有辨识度的脸。秦管家站在沙发边，原本想要上前的他仿佛被什么定在了原地。秦汉秋跟程俊很熟了，他直接上前： 小程啊，今天真的是多亏了你呀。 程俊放下手中的 CT 图，他低敛着眸，声音不紧不慢的： 应该的。 两人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病床前，身后原本跟着程俊的程卫平等人，他们的脚步也全都顿在了原地，有些石化。在场的都是认识程俊的人，尤其程卫平这些人对程家这位太子爷更熟。程老爷子宠着的老来子，京城这个顶端的圈子，一大半的人都要称他一声俊爷，再不济三少也是少不了的。从程家到四大家族再往下数，能叫程俊一声小程的还真没几个，这是唯一一个敢这么叫他还叫得这么自然的。一行医生跟在程俊身后愣了好几秒，才收回震惊的目光，对秦汉秋的态度更加小心翼翼。跟程俊说完，秦汉秋想起了秦管家，他侧了侧身跟秦管家介绍： 啊，秦管家，这就是小程。 然后又看向程俊： 啊，那是秦管家，他们想见你很久了。 程俊微微偏过头，视线落在秦管家身边，略微颔首，嗓音轻缓： 你好。 秦管家的腿有些麻，也说不出一句话。病房的门再度被推开，秦冉拿着手机从外面走进来，程卫平给他让了路： 哦，秦小姐。 他礼貌谨慎地打招呼，其他主任看到程卫平都让了路，也连忙迅速地退了一步。秦冉没有注意那么多，他礼貌地跟程卫平打了个招呼，才把手机塞到兜里，走到程俊那边。看完没？ 还差点。 程俊低头，他伸手拿起床尾挂着的病历翻看，神色专注。程卫平大部分都跟他汇报过了，但程俊有些不放心，一样一样细致地检查一遍才算完。秦冉就站在他身边等他看完，期间秦汉秋还想跟他说什么，被秦冉看了一眼，秦汉秋吞下了话： 小程啊，你下午是不是也没休息啊？ 他看向程俊的脸，清雅细致，但眉宇间有些细碎的掩饰不住的倦意。秦汉秋声音微沉： 冉冉，你跟小程都回去休息，这里有医生在，不会有事的。 秦冉这些天都忙着实验，秦汉秋当然听秦玲说过，至于程俊，秦汉秋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但他这个样子看起来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程俊没说话，他看着秦汉秋手中的病历顿了顿，才将目光转向秦冉。秦冉没说完，他只伸手把程俊手中的病历抽出来，重新挂在了秦玲床尾，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，眉眼敛着： 爸，我们先回去了。 哎，我送你们出去。 秦汉秋去开了病房的门。 等等。 程俊拉住秦冉的手腕，没有立马走。他停在原地，又细细叮嘱了这行人几句话，才离开。两人坐着电梯，直接到地下停车场。程俊从大衣兜里摸出来车钥匙，开车门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青稚的眉抬起，语气不急不缓的。 等等，冉姐。 在呢。秦冉绕到副驾驶，随口应着。 你今天自己飙车了？ 程俊手撑着车门看向他。啊？ 有两张罚单。 程俊伸出另一只手。 钥匙呢？ 好在他开的车牌号没人敢拦，就默默地扣了分，罚了钱，顺带通知了他。秦冉面无表情地从兜里摸出车钥匙。楼上，程卫平一行人态度更加恭敬有礼地检查完了所有程序，才出了病房的门。这个时间段，病房终于又安静了下来。秦汉秋喝了半杯水，发了短信让秦冉回到家跟他说一声，才看向秦管家。 秦管家，你没事吧？ 秦管家手撑着沙发，他抬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 哦，我没事，二爷。 啊，那就好。你也一天一夜没合眼了，先回家休息吧，别熬坏了身体。 秦汉秋开口道。秦管家一边应着，一边被秦汉秋送到了电梯。秦汉秋见秦管家没有什么反应，还贴心地给他进电梯里面，给他按了一楼才出去。电梯到达一层，秦管家反应过来，他从电梯走出来，站在人来人往的电梯口，摸出手机给秦修晨拨了个电话。秦修晨刚好吩咐完一些事，接到秦管家电话的时候，他眉眼还残留着淡淡的戾气。他站在窗边点了一根烟。 秦管家。 刘爷。 秦管家看着来往的人，终于回过神。 我刚刚看到二爷一直说的小程了，您知道他是谁吗？ 秦修晨吐出一道烟圈，脸上的戾气慢慢敛起。听着秦管家的话，他眉眼一动。秦汉秋提起小程不止一次两次了，今天他在医院更是听了好几次。虽然医学研究院的事情他了解的不多，但也有了一些猜测。 秦管家，他是程家人吧？ 秦修晨猜测道。秦管家出了住院部大门，门外寒风凛冽，他脑子逐渐清醒。 不止如此，您敢信二爷一直叫程家那位太子爷小程？ 秦家就算是鼎盛时期，也是没有办法跟程家相提并论的。若是其他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秦管家肯定会被吓到，可是今天一天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无论是那些医生还有郝队等人，亦或是顾西池研究院，秦管家已经被一波波的冲击给麻痹了。此时得到的结果是程俊，这件事是在意料之外，但也是情理之中。毕竟京城其他人，包括程家老爷子，都干不出来封路这件事，数遍整个京城，也只有程俊敢这么嚣张了。但即便这样，秦管家跟秦修晨在电话里还是沉默了好长时间。 小姐她…… 好半晌，秦管家开口，他怔然地看着灯光不怎么明显的外面，后面的话眼下却说不出来。一开始知道秦冉时，秦管家原以为他就是京大的学生。秦修晨拿起放在一边的外套，说， 明天你去找秦四爷。 我知道。 秦管家收回了想秦冉的思绪，眸底沉了下来。秦玲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是没有办法参加下个星期的继承人比赛的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秦管家又拨了个电话出去。秦玲暂时没有问题，但秦家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